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十章：调戏与反调戏。白玉堂看完画卷后，放下，似乎若有所思。 所以你怀疑杀人的是我？ 画卷平摊在桌上，公孙喝茶的时候瞄到了一眼，就走了过来，低头盯着看起来。 这些人都不是刀伤致死的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 公孙伸手指着画中的尸体，给他们分析。 我不懂武功，不过呢，人的脖颈一旦被割开，会有大量的血迹喷出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他是站在这里被砍的，那么血应该会喷到很远的地方，而脚边是滴落的血迹，倒下后呢，伤口边会有一滩血。 是这么回事？ 展昭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进来了，正站在白玉堂身边看着画，两只手捂着小四子的耳朵。小四子个子矮，看不到桌上的画，也听不到大人们说话，傻傻睁大了眼睛好奇瞧着，倒也不吵闹。 可是这些尸体周围几乎没有喷溅的血迹，但是尸体下方却有很多喷射的斑点。我没看过尸体，所以不敢断言，但是我觉得尸体有问题。 公孙先生，是仵作吗？ 公孙张了张嘴，还没开口，白玉堂就先一步作答了。 公孙先生是天下第一神医。 公孙闻言赶紧摆手，白玉堂看他十分平静。 不用谦虚，药王说的。 包拯和庞吉对视了一眼，白玉堂说出来的话总觉得很有说服力。这时展昭松开了捂着小四子耳朵的手，低头看他。 你爹爹是不是神医啊？ 是啊，爹爹能把死人医活的。 小四子仰着脸十分的自信，公孙哭笑不得的掐着他的脸。 不准胡说。 大家都讲自己啊。 可否请公孙先生去看一看尸体？ 可以吗？ 自然，还请公孙先生帮忙。 包拯起身请他出屋，公孙自然是乐意帮忙的，心里只觉得包大人也是真客气有礼貌。白玉堂见这边忙着，伸手拿了盒子站起来，看样子是准备离开，展昭伸手拦住了他。 不说了吃了饭再走吗？ 是啊。 小四子扬起脸，笑眯眯抓着白玉堂的衣袖。 爸爸，吃了饭饭再走吗？ 这时张龙走了进来，低声在展昭耳边说了两句，展昭微微愣了愣，低头凑到白玉堂耳边说了几句话。 门口有人找你。 什么人？ 紫衣人，拿着一把金刀。 白玉堂听后眉头又皱起了几分，站起来看向展昭。 我还有事要办，告辞。 展昭回头看了看，包拯没在，和公孙先生去停尸房了，而庞吉喝着茶一摊手，那意思是他什么都不管。而这时白玉堂已经往门外走了。小四子撅着嘴仰脸看展昭，那意思似乎是想留住白玉堂吃饭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伸手抱起小四子，回头放到了庞吉身边。庞太师眨着眼，展昭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，交代庞太师。 太师啊，你帮我照顾到公孙先生回来为止。 说完展昭一溜烟没影了。庞吉低头，小四子扬起脸，两人对视良久，庞太师笑嘻嘻伸手戳戳小四子的肚子。 软乎乎的，这胖娃真可爱。 小四子瞄了庞太师胖乎乎的大肚皮一眼，伸手去拍了两下， 等包拯和公孙回来，就看到小四子已经爬去庞吉腿上坐着了，一大一小不知道说什么呢，庞吉乐得前仰后合的。公孙赶紧去将小四子抱回来， 小四子不好这样没大没小的。 包拯走过去瞧了瞧庞吉的肚子，冷不丁来了一句， 真有母爱。 闻言太师的茶水喷了一地。展昭跑出衙门四周看了看，已经没了白玉堂的踪影，就看向衙役。 白玉堂往哪儿走了？ 衙役伸手一指，展昭正准备追，这时张龙跑了出来。 展大人，包大人说有嫌疑犯了。 这么快？ 公孙先生刚才看到一个人，说是一身黑衣，大概这么高。 张龙比划了一下， 蒙着面鬼鬼祟祟，说什么杀死人，包大人在这儿，要快跑。 是吗？他还有什么特征没有？ 没有，包大人说你去追白少侠的时候留意一下。 哦。 展昭点头往外跑，跑了一阵子才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。 嗯？包大人怎么知道我要去追白玉堂呢？ 展昭轻功好，上了房顶追了一阵，就看到前边两个人影，很奇怪的是两人不是并排走的，白玉堂在前边走，一个紫衣服的人在后面跟。这紫衣人一身衣服很华贵，从背影看风度翩翩，手上一把金刀十分抢眼。展昭暗自一挑眉， 金刀，此人应该就是天山派的大弟子姚子陵了。 姚子陵身份尊贵，据说是匈奴皇族的后裔，出生在塞外，因为倾慕中原武功，从小就到了中原武林的圣地天山学艺。姚子陵在江湖上极少活动，天山派虽然混乱，但是个出人才的地方。姚子陵是天山派几个大弟子之中最低调的一个，但是据说他功夫很好，深不可测。展昭追了几步，就见白玉堂行色匆匆，有些好奇这两人为什么赶到刀斧镇。想了想，展昭纵身一跃跳了下去，跟着鹞子似的到了白玉堂身边站稳。白玉堂转脸看到展昭，有些惊讶，展昭抓着剑的手背在身后，自来熟得一塌糊涂。 顺路啊，一起走。 你知道我去哪儿？ 直走吗？是吧？ 白玉堂有些无语，眼前就一条直路，当然是直走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白玉堂对展昭似乎讨厌不起来，也无所谓，就跟他一起往前走。展昭回头看了看姚子陵，姚子陵低着头，手抓着金刀，自己走自己的，另一只手随意地放在腰侧，习惯性地转动着手里的扳指。展昭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白玉堂。 嗯，你师兄？ 师侄。 白玉堂话落，展昭就看到姚子陵无奈地抬头看了白玉堂一眼。 这俩师兄弟怎么那么生疏啊？ 吵架了？ 没有。 你急着办事儿，差不多该吃饭了，要不要一起啊？ 我有急事。 展昭瞄到了他手里的那个方盒子，开口说笑。 喂，装进个人头就刚刚好。 白玉堂站住了，展昭见他停下了，就也停下看他。白玉堂将盒子拿起来放到展昭眼前。 的确是人头。 展昭沉默了片刻，伸出双手掐住白玉堂两边的腮帮子，轻轻拉了拉。 不要那么严肃嘛。 白玉堂睁大了眼睛看展昭，身后姚子陵愣了良久。 竟然有人敢伸手去捏白玉堂的脸，这个展昭不是一般的有种啊。 白玉堂看了展昭好一会儿，展昭伸手一拍他肩膀。 走，喝酒去。 你刚才念小四字脸了没有？手感忒好，跟团子似的。 白玉堂很认同展昭用团子两个字儿来形容小四子，稀里糊涂就跟着展昭进了客栈喝酒去了。姚子玲皱眉在后头看着，就见已经到了二楼的展昭对他招手，那意思是让他上去一起吃饭。姚子玲想了想转身走了，展昭就看到一旁的巷子里跑出了不少人来，跟在他身后离开，似乎是他的随从。 性格比你还孤僻。 展昭坐下给白玉堂倒酒，点了菜之后伸手一拍那盒子，看着白玉堂： 真神道， 你性格还挺开朗。 是啊是啊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 你习惯一见面就摸别人的脸？ 又没有关系。 话刚出口，白玉堂突然伸手过来，展昭就感觉腮帮子上边微凉的手指擦过，还顺便戳了戳。展昭愣了半晌，白玉堂收回手，端起酒杯，看着展昭略带窘迫又有些尴尬的神情，一抹促狭从眼底滑过。 皮肤不错。 在下展昭，今日有幸与各位小姐一同 滚、拽我坐上。 想看戏自己掏钱。 哇，你那么有钱，不如你 不给。 小气。各位小姐，算了。小四子过来。 展昭，你要干嘛？ 哎，先说好啊，不许让我儿子做奇怪的事儿。 不会不会，来小四子卖个萌。 各位哥哥姐姐，小四子没钱吃饭了，可不可以求个订阅分享，让我吃点东西呀、